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8集。 神的概念游梦里是有的，人魔妖三族都有各自信奉的神灵，雕像就摆在领域的主殿里，无声而沉默地守护着族人。但一直以来，这些都是简单的游戏背景，类似于传说一般的存在，至今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神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流光河是整片大陆的母河，地位不言而喻。这个隐藏任务由他开始，以他命名，显然不简单。女孩的头一歪，调皮的眨眨眼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 啊 啊！ 我好久没和人说话了，开个玩笑。我因为某些原因被禁锢在了河里，不能出来太久。我保证我没有恶意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 江晨看着帮或不帮的选项，觉得多此一举，不然还真能有玩家选不帮吗？还不如就像普通剧情一样，让系统代替玩家回答，省得他总好奇另一条路。他抬起手，又看了看眼前的屏幕，终究没忍住。 选不帮会怎么样？ 不知道，你试试。 要是失败后不能再接呢？ 那我退队你再试啊，你真不能接了就由我来接，咱们组队一起打，任务会共享。江晨点头，看着他脱离队伍选了不帮，女孩的眼眶立刻红了。 我在河里待了好久，好不容易能遇见你，这是缘分，你就帮帮我嘛。 透明的屏幕再次弹出来，只剩下了一个选项，好，我帮。 唉， 他就多余点了一下。他把方景行加回队伍，选了帮忙。女孩破涕为笑。 太好了，我有一个大哥，名字叫家里，你们帮我去找他，带他来见我。那，这个是我的信物，你们拿给他看，他应该会信的。 江晨接过了信物。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碎星城里。 停顿一下，他又掏出一件东西。 我不能进城，其他河段勉强可以。我知道你们其实不想帮忙，这件事情太麻烦你了，所以这个送给你们，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用它来召唤我。 女孩见他接了，把鞋子放在地上。 流光河是这片大陆的母河，以后不要再往这里扔东西了。 他说完转过身回到了河里，剩下的二人对视一眼。 我如果一开始选帮忙，他给的东西是不是不一样？ 有可能。江晨沉默，所以他就烦这种选择提示的任务。要不咱们放弃任务，重来一遍看看。 放弃了还能再接？ 不确定。普通剧情放弃了是能重来的，但这是隐藏剧情，他也不清楚放弃后还能不能有第二次机会。 算了，就这样吧。 两个人便下了河，原路返回，向对岸游去。他们现在被不少人盯着，来时又有人跟踪，这次附近没有太好的地方躲，便只能先游到对岸。这处郊外的河道宽径300米，对岸多树木，又恰好是拐弯处，倒是很容易藏身。玩家目前都还在那边的河岸找人，裸奔大军刚刚是散了，但都派了人暗中盯着他们的动静，一路跟着他们到达陵城。见他们在城门口徘徊了一会儿， 竟然又要往河边走，觉得这次应该是打隐藏剧情，都很激动。不过他们怕打草惊蛇，不敢靠得太近，都缩在路边的树林里谨慎前进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再次跟丢了。 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 没有。 妈的，怎么一晃眼就又没了？ 这里面有点东西啊。哎，那儿呢？ 周围的人一抬头，见那二人不紧不慢游过来上了岸。 感情是跑到对岸去了？ 不可能，刚才咱们分了好几个人专门盯着河面，没看见有人游泳。 所以我说有点东西啊。 呸，这得多好的技术啊，才能让人一丝都看不出来啊。 就是。 他们说着想起上次被轻易甩开的事儿，逐渐沉默。 万一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玩家，真就是大高手呢？ 方景行看见他们，笑着打招呼。忙着呢。众人噎住。 你们刚才是在对岸？ 没有，我们在比赛游泳。 你骗鬼呢？ 你们忙吧，回见。 众人顿时恶向胆边生，干脆明着跟踪他们，一直跟进城，见他们迈进传送阵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作为领域出来后第一座通向外界的小城，这里的传送阵可以去往相邻的三座城和四片野区，而这七个地方又各有传送阵，谁知道他们会去哪儿？众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回去复命。江晨和方景行连续转了三座城，这才抵达主城碎星城。碎星城处在整片大陆的中央，主殿落在正北方，足有九层高，远远望去气势磅礴。整座城市占地辽阔，足是领域小城的十倍有余，数不清的 NPC 生活在这里，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。隐藏剧情有一定的难度，按照内测的这个剧情看，咱们要找的人大概率不在这里，但这里应该能找到相关的线索，基本所有 NPC 都有提供线索的可能。江晨应声，随意挑选一个方向开始和 NPC 对话。流光河贯穿大陆，却过城不入，唯一入的城就是碎星城。城内从东到西架着12座形态各异的桥，是著名的打卡圣地。二人从南走到北，又从北走到南，费尽力气才跨过了4座桥，江晨的耐心便要耗到极限了。他觉得依他这个运气，就不该打什么隐藏剧情，有着时间精力，他不如去打本升级。方景行也逛得有些无聊，正想说些什么，突然看见旁边的小广场上有两个熟悉的人影，一个人族驱魔师，一个妖族战神，此外周围还跟了7-8个人，由于离得远，看不清他们的 ID。 走过去看看。二人来到小广场，见那位驱魔师果然是一星人。一星人正拿着一大把饲料坐在地上喂鸽子，游戏里的鸽子只吃不拉，地面十分干净，他坐得毫无压力。 来帮会看看？ 不，路过啊。 一星人便没多问，对封印师招手。 这里的鸽子能喂，喂吧。 江晨接过他的饲料，盘腿往地上一坐，一语不发喂鸽子。方景星一看就知道这是心情不爽。 哪来的鸽屎啊？ 去找那边的 NPC 就能买。 方景行便去买了点，回来和他们一起喂。片刻后有玩家路过，重点看了看封印师和暗冥师，立刻联系帮会骨干。 找到他们了。 帮会骨干精神一振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